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通过这几天的讨论呢，应该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内容的已经定下来了，就是养生保健这肯定是必要的啊，也是必须的，是吧？ 对，如何正确的保健， 对， 这是关键。 是的，那比如说哈，您现在呢是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或者说呢渐渐走向衰老，那么这个时候呢，真的有的时候是无药可吃。那这个时候，我们用养生保健的方式，恰恰是雪中送炭。 你看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机能状态啊，是4种状态。 嗯， 哪4种状态？一个是健康状态，一个呢？是我们老说的亚健康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疾病状态，再有呢就是我们也没有得病，我们健健康康的人，可是我40了50了60了70了80了90了100了，我身体一直在变化，我是一种衰老状态。那在这4种状态里边，我们最严重的是疾病这个状态。疾病状态我们说这个疾病啊，它有急性发作期，有慢性恢复期。那有病必须去专业的医院，通过这个药物治疗，我们才能达到预期的这个效果。但大家要知道，药物它到今天啊，药理研究它就有两个作用途径，一个叫对因治疗，就是去病因。比如说我肺部这个感染了，我是一个链球菌啊，或者说肺炎的其他这个菌啊，这个感染了，那我之后用抗生素，我把这个细菌杀死，因为是细菌感染引起了，我把这细菌杀死，我这是不是需要病因了？我这肺部感染我就没有了，这叫对因治疗。还有一个我就是对症治疗，比如我血压高了，我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这个高烧了，那我这会儿如何把你这个烧给你退掉？如何把你血压给你这个值降下来？血糖值降下来，血脂值降下来，或者我咳嗽了，止咳药，平喘了，喘息药，我这个血管狭窄了，我赶快给你装个支架，这叫控制症状。 嗯， 我们目前临床用药就是两个途径，所以一个去病因，一个是控制症状。那你把症状控制了，是不是疾病就好了呢？它不是这样的。那需要什么？需要再控制症状，药物把你这个异常的症状控制以后，靠你自己身体，我们老说的一个词儿，自我的平衡修复能力，就是那个自愈能力，你慢慢恢复了。因为你这会儿不控制症状，你就有可能恶化，进一步加剧你这个疾病。再跟我们说疾病这个归转啊，归转呢就是说疾病的这个发展，我们说你通过这个潜伏期，疾病的潜伏期，你到疾病的发生，你到产生这个症状，你再到吃药去治疗呢，你慢慢就走向康复，往下走，你无非一个是控制不住，死亡，控制好了，我们就叫向康复发展嘛。康复发展，你这会儿一个是这个完全康复就治愈， 一个呢就是慢性康复，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老年人属于慢性康复，你今天就是得一辈子高血压，吃一辈子药，你也治不好。还有呢，你说你今天这个糖尿病也是得一辈子病，吃一辈子这个药。 对， 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减少我原发病对我身体这个伤害？你不是单一一个药品能解决，那我要在我的身体营造一个促进疾病恢复的这个环境，那这会儿什么？一个是我觉得啊，针对你有针对性的这个营养品，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国家的特色，就是药食同源的功能性这个食品，功能性食品它还是有功能的，但是它是调理机能，它不是绝对说我今天马上你这个烧一下就能退下来，不是这个治疗作用。所以在你药品的情况下，你在这个加上这个保健，当我们的恢复能力、抗病的能力大于你导致疾病的能力，那你说你的疾病往哪走？ 是， 那你就往康复这方面走嘛。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得病了，有症状了，那咱们该到医院去看看啊，然后该吃药吃药。那么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加上养生保健这种方式哈，咱们来加大你的这种改善病症的这种能力啊，真的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因此呢，有些朋友说了啊，我有了病以后，我光吃药，其实呢，药呢是双刃剑啊，在改正你啊。改善你这个症状的同时，实际上对于你的这个身体的伤害呢也就有了。咱们俗话说是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再加上适当的养生保健哈，这种作用其实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刚才道理你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其实说到药品和这个保健品哈，它到底区别在哪儿，实际上呢咱今天呢也不妨跟大家来聊了这个话题。 我们说药物啊，它就是只能改变，或者它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查明我们身体生理这个功能是否正常，或者是否这个病理状态。它你至于说我们，比如说我们打一些疫苗，那个起什么作用？起预防作用。我们这个有些病啊，我拿现在这个设备，我诊断不出来，那我拿这个药给你试一下，你符合我这个药的作用了，我还能起到诊断作用，就诊断性的用药。再有了，当然不用说了，那就是这个治疗了。你这个还有一个，我们说过去啊，最早这个药物是我们吃了一些毒物，用人去这个去为了解毒。我们的祖先哦，尝这才尝出这个药。你严格那大家也有一些毒药，严格意义上讲，就说药物和这个毒物之间它是没有严格界限的。就说你这个到底是毒还是这个药，这两个是没有严格界限的。 咱们就有这种以毒攻毒的这么一个技法嘛。 对 啊， 那只能说我们说这个毒物啊，就是这个毒药，它只是说在比较小的剂量下，它就对我们人体产生这种毒害作用，就是我们说伤害作用。那你看这个很多这个吃毒药这些人自杀的，那就小剂量它就能伤害人，这是指的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毒药。那我们临床用的这个化学药物，就是说我们用于治疗疾病的，当然它小剂量它不会伤害我们这个人体，而且是通过观察以后，必须在医生严格的指导下，你按照这个剂量去用，它是不会伤害我们人体的。但是你这个就是我们正常吃这个药，你这个剂量大了以后，那照样伤害我们这个人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药物和毒物这个是没有这个区别。另外我刚才说药物的作用途径来说，它一个是这个作用我们人体，一个是对因治疗，一个是对症治疗。如果我们通过精准的用药能够纠正我们人体功能这个偏差，那这是最好不过。可是今天我们是衰老加疾病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病可以说是很难治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养生也罢，保健也罢，或者慢性病康复也罢，我们的原则是什么？疾病防变。就是既然已经得了这个病，你防止它进一步向前发展，不要让它变得不可收拾，不可控制， 这是我一个目的。或者说我这病从这个医学这个治疗这个评价上来说，我达不到这个治愈这个目的，可是它不影响我这个机能。你诊断我虽然是这个病，但是它并不伤害我。比如说高血压，你这个你通过吃降压药，你把你血压控制好好的，那它不照样不伤害你吗？ 嗯，就和平相处了。 对， 嗯， 只是说我们这个控制血压的时候，控制血脂的时候，血糖的时候，我们起起伏伏，因为我们是人是活动体嘛，精神、情绪、运动、饮食、工作的压力，那么多因素在干扰着我们，所以呢，它那么起伏不定，那它就伤害我们的血管。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进行这个有效的、针对性的保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必要的、不可缺少的这个手段。 嗯， 大家之所以说用了很多保健品是因为没有效果，是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素养。因为我们每个人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年龄、我们的性别、我身上的原发病、我的并发症。你看有些人是心血管系统的，有些人是呼吸系统的，有些人是免疫系统的，有些人是消化系统，有些人是泌尿系统等等，你原发病又不一样，那你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去在没有做风险评估的情况下，没有去做这个分析的情况下，没有针对你个人的情况下，随随便便去用这个保健品呢？那你用，那你当然没有这个效果。 嗯，所以说这个药呢有药的这个作用啊，保健呢有保健的效果，所以呢这是属于两类啊，这个应该呢是不能够偏颇的啊。通过这几期节目呢，最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当然，我可以跟你这么说。 啊， 保健食品的安全级别它是远远要高于药品的。 嗯， 因为它是我们这个，你比如说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这个当初这个目录里边，它是药食同源，它既是食品又是这个药品。 对， 哎，它然后还有这个功能， 对，非常安全。 哎，相对安全。 所以在这点上呢，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大家在选择保健方式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要根据自身的身体和健康状况来选择适合您的啊。所以呢，刚才张主任也提到，那么选择的之前一定要做一个健康评估啊，是不是适合这个方式，这个很重要。根据你的原发病啊，甚至年龄啊、病程啊、病况等等，最后从综合的指标来看，选择一种方式，这样才是合理和科学的，是吧？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预约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反映过去用了很多保健品都没有效果，也有听众反映自己很想使用保健品，可是老伴儿、儿女等家人都很反对并极力的阻止。还有听众反映经常看新闻报道，一些不法分子借用保健的名义欺骗老年人。凡此种种，大家问我一个问题，维护健康，促进疾病康复，保健品到底可不可信，有没有作用，该不该使用保健品，怎么有效地使用保健品。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答案是肯定的。维护健康，防止疾病加重，养生长寿，使用由专家评审的，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由合法企业生产的合格保健品本身没有错。之所以会出现大家所反映的以上的问题，主要是很多人在盲目的使用保健品。 听众朋友们要明白，维护健康，自我保健，我们需要的是针对自身的健康风险评估后而制定出的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管理方案的指导下，我们才可以使用保健品。这就好比我们去医院就医治病，不是去为了买药，治疗疾病一定要使用药品，但治疗疾病用药一定是通过专业医师诊疗以后开出用药的处方才可以去用药。 健康的身体状况是我们每个人最重要 也是最宝贵的资源。健康是我们追求幸福生活、追求人生目标的首要也是必要条件。小时候是父母在管理我们的健康，长大了我们就必须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同时呢也要去管理好父母儿女的健康。作为我们每个个体都应该追求最佳的生命健康状态。人活一世不容易，我们生活的大自然中有致病原因，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有致病原因，每天的一日三餐中有致病原因，喜怒哀乐失控有致病原因，不恰当的医疗行为有致病原因，这些原因在时时伤害着我们的身体。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是伴随着疾病和伤痛的困扰，尤其是随着身体的衰老，疾病和伤痛的困扰会进一步加剧，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 维护健康，养生保健，促进疾病康复，我们每个人必须明确自己的健康目标，通过身体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状况的风险评估，在健康管理师的指导下制定适合我们自身的健康管理方案，根据健康管理方案的指导来使用适合自己的保健食品，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并做更精准的调整，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健康目标，消除病痛的困扰，规避疾病带来的健康风险，完全可以健健康康地度过我们幸福的老年生活。如果大家想获得针对自己的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电话说明自己的健康需求，即可获得针对自己的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管理方案。 现在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出现啊，就是说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岁数大了以后呢，很多的慢性病呢都跟随着他，每天呢都是大把的吃药来控制哈这个症状，无论是高血压、高血糖还是高血脂等等的。那大家都知道，过多的吃西药以后对身体的伤害还是蛮大的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加上一些养生保健的方式呢，来提高自己的身体的机能？ 这是必须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刚才讲过，你药物和毒物之间没有严格界限区别，你如果吃的量大了，那你那个对身体这个伤害它就造成了。你还有一个吃的这个长期这种吃药，那你想 你吃好几十年呢。 哎，对啊，你吃进去的东西你总要排吧。你看我们这个药物它在我们身体内的这个代谢掉，就是发挥完作用后，一种呢是你以你这个药物的原样，就是说没有改变，分子结构式也没改变，作用也没改变，哎，它发挥完作用以后，它这个哎它就得排泄掉。还有一种，它跟其他这个化合物结合以后，它不是排泄掉。那这就有个问题，咱们排泄的途径在哪儿？70%-80%是通过我们的尿液，也就是说血液流经肾脏以后，从肾小球把它分泌掉，哎，我们通过这个尿液排泄掉。其次呢，是从我们这个粪便把它排泄掉。当然，你一些挥发性的这个药物啊，它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肺脏的这个呼吸排泄掉。还有一些药物呢，它是通过我们的汗液呀，还有女性的这个乳汁啊，哎，它也可以这个排泄掉。但是主要，哎，它是通过这个肾小球排。再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消化道排，那你肾小球排，一个就是你看药物都要过这个肾小球这个滤过啊，然后这个肾小管这个分泌，然后肾小管呢又对它重吸收，其实它就是跟我们这个血里面营养物质一样，它要经过的时候也要过那道这个工序。所以大家很熟悉的概念就是长期吃药以后伤哪里？伤肾。 对，伤肝。 我们今天可以说药源性的疾病，就长期吃药， 又会导致这个疾病产生，要占到今天疾病发生占到多少？占到20%到30%，甚至在某些地区可能还高于这个值，因为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药物在治病的同时，它也是一个有害的这个东西，所以你在这个，你看我们有些人吃这个他汀，同时他医生也要给你吃开这个什么保肝的这个药，不给你保肝，他对肝有伤害，可是你又离不开他，那这个我再给你用这个，降脂的同时，我同时还要给你怎么来保护你这个肝脏。那你从这个大理来说，长期吃药我规避不了，那我必须能不能寻找一些方法，来保护我这容易伤害的器官，比如这个肾。咱们在节目中曾经也跟大家讲过，你可以用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金蝉花，它一个是你看从药物归经上，它归这个肾经，还有一个归我们这个肺经。那个肾呢，又是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先天之本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基因链。这个本嘛，主要是在那儿。那你对这个肾来说，又是主骨生髓，然后这个主这个生长发育。我们今天老年的这个骨病也罢，腰膝酸软也罢，还有耳鸣也罢，还浑身乏力也罢，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性机能减退吧，都是什么？都是跟肾有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尿液啊，它是由肾脏的气化形成的。那你这个又有这个种长期的吃这种药，那你用一些这个金蝉花以后，你可以清除肾小球滤过膜的免疫复合物。你看上次有一个糖尿病的这个听众，他呢尿蛋白三个这个加号，三个加号以后，那你说你这会儿是怎么办？那你难道去治肾，又去吃治肾的这个药吗？其实我说你这个只是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就是你的这个滤过膜出现了问题。你这现在属于早期，因为你还没有这个红细胞，也还没有这个蛋白尿，你的肌酐尿素你那些是正常的，仅仅现在出现了一个蛋白质。你这会儿一种方法选择途径啊，我就去吃药啊，我怎么来会不会肾功能？一种我选择这个保健这个方法，促进我这个肾功能水平再提高一下，来维护它。所以他最后听了我这个建议，最后他从三个加号变成一个加号，因为仅仅是两个月嘛。那我说你再继续坚持有个3个月到4个月，你慢慢这个就恢复过来了。否则的话，你说啊，我这会儿去临床选的药的话，我又去这个抗炎或者怎么办？这个用这个对症处理这个方法，我要来治疗的话，那你治疗的同时，请不要忘记也给你再造成这个伤害。 是的， 所以我说保健一定要对准，对准是什么？它也需要这个评估以后你再去用。这样呢，你精准了，你效果就出来了。一定不要把这个钱到处乱花，买一些没用的东西，买了又不用，或者说，买了这个，是不是对你有效？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关。 我们要稳啊，准来选择这个保健的方式啊。为了解决老年朋友的健康问题，我们正在举行高纤维燕麦冲调粉的免费赠送活动。活动当中呢，我们将根据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为您免费制定啊健康管理方案。但是免费赠送的活动仅限于每天打进电话的前30名听众朋友。有需求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